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。 七七三恐怖系列，招魂。仿佛是宣称鬼魂并不可怕似的。他喝了一点咖啡，接着就叫肚子饿。红玉笑了，立刻叫云儿将晚餐送到露台上来。送来的晚餐中有一条旅游公司的送货船特地捎来的。舒子云对红玉说，你紧张的，我的意思是我到阁楼上去住。红鱼的这个决定让舒子银非常感动，但他说不行，阁楼上挺危险的。红鱼说，放心好了，安儿照顾，我不习惯这样。红鱼说，也行，在这里你可以放心睡觉，门被拉得砰砰的响。另外几个女佣被惊醒以后都不敢出，从今天晚上开始谁都不能出来乱走。 妹妹，叔来了。 吴刚的背脊一阵发冷，他恼怒地说，你再闹我把你也丢到湖里去。说完了，武刚便快步离开了木立的房门。砰砰砰砰砰，木立还在里面拉动着屋门。这声音在夜半的别墅里使人格外的心惊肉跳。武刚穿过暗黑的客厅，打开了别墅的外门，站在台阶上注视着夜半的花园和树林。卢老头的小木屋像一个弓着背的老人在沉睡，门框上的镜子反射着一点点的光亮。这景象也让武刚心里不舒服，他感觉到到处都是阴气沉沉的。武刚反身走进别墅，关上门，向他自己的房间走。武力的房间那边已经没有声音了。他想，今天晚上不会发生什么了。他打了一个哈欠，决定回房睡觉。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。红鱼在阁楼上踱着步，一点都没有睡意。他先在书房里翻了一会儿舒子银的硕士论文，已经有厚厚的一大沓子了。他试着读了几页，但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很快就使他的眼睛发涩了。他走进卧室，进浴室洗了个澡以后，便穿着睡衣坐在床边的大椅子上发愣。自从别墅建成以后，这是他第一次在阁楼上过夜。他从没有想到过某一天他会待在这儿百感交集地度过长夜。这阁楼完全是蓝小妮设计的，看来女孩子的浪漫情节总与歌楼有不解之缘。但蓝小妮从来没有在这上面住过， 他一般是白天到这的书房翻翻画报而已。红雨点着了一根雪茄，他看见蓝小妮这次离开别墅时的样子，他显得心情沉重。蓝小妮除了在这里受到惊吓以外，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。女人是敏感的，她一定是感觉到了舒子音不同于以前来别墅的女人。很多年来，红鱼对于女人的好奇仿佛没有尽头。她们的性感、矜持、风骚、腼腆、狂野、纯真，像走马灯似的吸引着他的眼睛。他读着他们，一页一页匆匆而过，以至于最后合上这本曾经令人无比激动无比好奇的书的时候，却像得了健忘症一样，什么也记不得了。他试图想在家庭的温馨中得到安宁。他的妻子无可挑剔，从叶曼到蓝小妮，他至今也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事。如果不是生育的障碍，叶曼作为他的妻子可能会维持到现在。在性的方面，叶曼的热情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使他对别的女人无动于衷，直到叶曼有一次出差，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一种轻松的解脱感才让他感到吃惊。这是怎么了？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。接下来，蓝小妮的秀丽和温柔使他心醉神迷。他将空姐的无微不至带到了家中，他像蜷缩在沙发上的猫一样让人爱恋。他的眼神在任何时候都流露着温柔的顺从，只要是红鱼高兴的事儿，他都愿意去做。他的顺从甚至超出了一个女人本能的范围。自己还要什么呢？心满意足了。直到50岁的生日过后，藏在他生命中的一只眼睛突然睁开了，他看见了空茫。在人无论感到如何漫长，其实是匆匆而过的生命中，只有一种东西能给人慰藉，甚至超越死亡，那是一种情感，一种使人愿意将自己整个的交付出去而得到升华的情感。它像火一样未燃烧而燃烧，除此无他。这便是爱情的宗教，它让双方同时因献出而幸福。夜正像水一样向深处流去，红鱼走到阁楼的窗边，望着这个湖，这个岛，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像沙上的塔一样被一个浪头席卷而去，最后留下什么呢？一道目光像星空一样注视着曾有过的生命、树叶、水、梦想和欢欣。这是一个神奇的夜晚，众神的合唱从水底升起，它像光一样掠过湖面，掠过小岛和阁楼的窗户，照见了红鱼的沉沉的睡眠。黎明，舒子音听见过的鸟啼声同样唤醒了红鱼。这一夜，舒子音在红鱼的房间里休息得还好吗？ 一种强烈的牵挂突然使红鱼不安起来，他匆匆地走下阁楼，顺着走廊来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。门是虚掩着的，他走进去，卧室里没有人，床铺凌乱的，还没有整理。显然，他刚起床一会儿。子言啊，红鱼向浴室和卫生间的方向叫，没人应答。红鱼突然感到心慌，他伸手在被盖里摸了一下，没有一点温度，这说明他早已经离开这床铺了。子言，红鱼的声音已经变调了，他迅速地查看了浴室、卫生间和外面的露台，没有任何人影。他去岛上散步去了吗？红鱼快步走向露台的边缘，下面的花园和树丛中的小径上没有人影。子吟，红鱼对着黎明的岛上大声地喊叫，如果他在下面不会听不见这叫声，然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。红鱼感到自己的心快要跳出喉咙了，他踉跄着往楼下跑，同时不断地叫着，子吟，子吟。当他来到底楼客厅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被惊动了，武刚、小胖子和女佣们都惊慌地望着气喘吁吁的红鱼，连楼外的卢老头也冲了进来，急切地说，哎呀，舒小姐怎么了啊？怎么了啊？当得知舒子吟不知去向的时候，一种恐怖的气氛顿时在别墅里蔓延开来。红鱼突然想起了他曾经在半夜查遍别墅的事，便大叫着说，大家分头行动啊，立刻把楼内所有的空房间都查一遍。 好，好。 顿时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脚步声向别墅的各个角落跑去，最后所有的人又聚集在楼底，没人。这太令人恐怖了。红鱼的脸色已经苍白了，他的嘴角有些发抖。到外面去找，到外面去找。红鱼大叫着，把岛上整个找一遍。直到这个时候，红鱼在心底里还是不能相信舒子吟已经消失了。他侥幸地想，他也许散步到岛上的某个边缘去了。所有的人立即分开，向岛上的各个方向跑去，呼喊舒子吟的声音此起彼伏。红鱼也沿着岛的最边缘跑。突然，一双鞋子令人惊魂地出现在草丛中，红鱼拾起了这双舒子吟穿过的运动鞋，他惊呆了，腿一软便跪在了地上。旁边是深深的湖水，这双鞋是他留在这儿的吗？ 子吟， 一声绝望的嘶叫在小岛上响起来，只有湖水一动不动地半藏在黎明的晨雾中。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早晨，舒子吟的一双鞋在草丛中，而他却从这座小岛上消失了。红鱼浑身发软地坐在地上，一只手在这被夜露打湿的鞋上摸着， 太阳正在从湖水中升起，绯红的湖面上仿佛波动着血迹。别墅里的人都聚到了这里，他们的惊异嘈杂在红鱼的耳中一句也听不清楚，他只感到有一片嗡嗡声。突然红鱼站起来，踉跄着向水边走，人们看见武刚一下子冲去抱住了他。在这一刹那，只有武刚知道红鱼要做什么。他一边脱上衣，一边对红鱼说：让我下水去找找， 你先歇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水里响起轰的一声，卢老头已经跳下去了。他的这一突然举动引起了女佣们的一阵尖叫。小胖子不会游泳，却心急火燎的不知从哪儿找了一根长长的竹竿，他希望这个竹竿能派上用场。卢老头不断地潜入水中，有一次他在水面消失的时间之长超出了人们的预料。当已经有人在岸上沉不住气的时候，他就冒出头来了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对岸上的红鱼摇了摇头。看见卢老头下水之后，武刚便去发动了快艇，在湖面上由近到远地搜索起来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。 招魂。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早晨，舒子吟的一双鞋子在草丛中，而他自己却从这座小岛上消失了。空余望着湖水，思维慢慢地清醒过来。舒子吟会投湖自杀吗？绝不可能，这种事连起码的前提都没有。并且，一个要投湖的人用得着将鞋子拖在岸上吗？或者是在奔跑中跑掉了鞋？这也是荒唐的想象。昨天晚上舒子吟留在他的房中睡觉，而自己去了阁楼。他们分别的时候，互相还道着晚安。舒子吟情绪稳定，还跟他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呀，并且他还发出了咯咯的笑声。这便是红鱼最后听见的声音呢。舒子吟没有缘由会做出这种蠢事。红鱼在地上稳稳地站起来，他向卢老头和快艇上的武刚挥手，示意他们上岸。多少年的复杂经历告诉他，在这种时候，镇定比什么都重要。红鱼回到了房间，他要一个人安静地想想。他围着床铺凌乱的大床走来走去，他想象着舒子吟昨天晚上在什么情况下会起床出去，或者是有什么人进入这个房间带走了他。电话的铃声让他惊了一下，他抓起了话筒，是蓝小妮打来的。蓝小妮首先问他刚才为什么一直没人接电话。红鱼哼了一声说，有什么事你快讲。蓝小妮说，只是想问他什么时候回城里来住。蓝小妮说，自从离开别墅以后，回到城里他还是经常做噩梦，总看见别墅里鬼魂出没。他说他昨天晚上又做了噩梦，所以一早晨就打电话来问问，心里才踏实。红鱼对着话筒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他听见蓝小妮在电话里惊慌成一团，说立即要来看看。红鱼想了想，还是别来吧，自己会处理好一切的。放下电话以后，红鱼突然想到，如果有人潜入别墅要害舒子吟，那会是谁呢？蓝小妮？这不可能。尽管蓝小妮最有可能对舒子吟抱有敌意，但红衣对他的善良还是有着充分的了解的，他不可能做这种事。但是他的亲属呢？蓝小妮的亲属有20多个人在集团的各个公司工作，他们会不会为蓝小妮的地位而去做排除潜在可能的危险的事儿呢？红鱼一下子想到了蓝小妮的一个表哥，叫蓝小山，长得高大强壮， 从农村来到城里以后，就安排在旅游公司做保安队长。这是蓝小妮儿的亲属中离这儿最近的一个人了。红鱼立即给红金打电话，让他查一查蓝小山昨天晚上的行踪。但是电话没有人接，他有我红金的手机。非常不巧的是，电话通了以后，红金说他正在北京参加一个旅游推介会。听见红鱼的声音有了变化，红金在电话上着急地问：二叔，发生什么事儿了吧？红鱼将舒子吟失踪的事和自己的疑虑都告诉了他，要他绝对保密地打电话回公司，安排一个信得过的人巧妙地查问一下蓝小山的情况。红鱼说一定要巧妙，万一错了会伤害人的。这时候有人敲门，红鱼开门以后见是吴刚，便让他进来了。这个粗中有细的助手或许能替他出出主意。武刚听了红鱼的想法以后诧异地说： 不可能吧，老爷子，你一定是急糊涂了。蓝小妮和他的亲属做不出这种事儿。 武刚望了一眼凌乱的床铺说： 是他自己走出去的，云儿现在还在房间里发抖，说他昨天晚上看见了舒子吟。我呀是来告诉你这件事儿的，应该的把这个云儿找来问一问。 红玉一惊，仿佛看见了什么希望似的说： 那好，立即叫他到这儿来。 云儿走进房间的时候，看见凌乱的床铺，喃喃地说： 我没有想到舒姐她会去死，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想到。没有。 云儿说：因为舒子吟不需要他的照顾，所以他昨天晚上很早便睡下了。可能是半夜吧，隔壁的木力把门拉得砰砰的响，把他给惊醒了。云儿说他知道木力的房门是锁了的，他出不去，于是便一直在拉门。后来云儿听见武刚走来呵斥了木力，过了一会儿木力才安静下来。这以后云儿说他却睡不着了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像要出什么事儿似的。云儿从窗帘的缝里向外望了一下，外面有朦胧的月光，一切平静得很。云儿说他这才接着睡觉，可正要睡着的时候，听见有脚步声下楼来了。云儿想，半夜过后了，谁会下楼呢？接着他听见别墅的门响了两声，是拉开又关上的声音。他跳下床，在窗口一看，是舒子吟正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，他穿着 T 恤和牛仔裤，像是要出门的样子。舒子吟在门外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下台阶向花园走去，并且一直往前走。过了树林以后就看不见了，那方向是朝湖边而去。云儿说他当时只是很奇怪，舒姐为什么在夜半三更要出来散步呢？他万万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种事儿。这种讲述可能是云儿在心里又看见了昨晚的情景。他抖抖地讲完以后，又惊吓地捂着脸哭起来。他说， 想起来就都是太可怕了啊！当时舒姐呀，舒姐就直直的往前走，就像是有什么人在前面引着她似的。 原来是这样，红玉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。他后悔自己昨天晚上没有陪着舒子音，他该留在房间里就好了。他想起了舒子音在这之前就半夜在别墅里走动过，自己曾经阻止了他。但昨天晚上让舒子音一个人住在房间里，无论如何是自己的错误。这天的时间像是凝固不动似的，红雨感到了太长太长的经历。时针才指向上午十点，红雨抱着头坐在房中，想要清理一下脑子里的一团乱麻。武刚在外面的露台上踱着步，一副有劲儿没处使的样子。他曾经建议给姚局长打个电话，让警察来协助侦查，但被红鱼拒绝了。红鱼认为暂时还不需要，凭直觉，他相信，眼下发生的事警察是帮不上忙的。他眼前出现了舒子银夜半外出的情景，直直地往前走，像是有什么人在引路似的。这情景太可怕了。电话铃声再次响起，洪金回电话了，他说他已经安排薛英去查了蓝小山昨天夜里的行踪，发现他昨天晚上没有外出过。他住的集体宿舍，房间里有三个人同住，都证明蓝小山昨天晚上住在寝室里。洪金还在电话里说，他在京城开会这两天认识了一个算命看风水的大师，叫曾天，此人名声很大，香港的富商都请他去逢凶化吉。洪金说他已经给这个人讲好了，如果红鱼同意，他就立即飞过来看看。红鱼想了想说，行啊，那就请他来看看吧。啊，事到如今，任何可能红鱼都感到应该试试。洪金说他立即通知曾天飞过来，天黑之前就能赶到别墅。洪金还在电话中说，他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大事，他也不会等会议完了，他要处理一些急需的事情，以后明天一早他就赶回来。红鱼放下电话，走到露台上对武刚说，蓝小山没事，看来我多虑了，你啊立即给我打电话，叫他带两个负责湖上救援的队员过来，要带上潜水装备，将湖边的湖底查一查。啊，现在我相信子音在湖里了。红玉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声音有些颤抖，他极力控制了一下情绪，然后接着说， 天黑前呢，有京城的风水大师来，到时候接待一下。武刚下楼安排大牢的事去了，红鱼一头倒在床铺上，再也控制不住极度的悲伤。舒子吟的气息、面容、声音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，这让红鱼有生以来第一次嚎啕大哭。他像受到重创的狼一样，大张着嘴，喉咙里发出嘶哑的、快要窒息似的喘息。他咬破了枕头、床单，他感到房间正在下沉，正在摇晃。他恨自己，作为一个堂堂的男人，竟然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。是自己将他带到这岛上来的。从进入别墅开始，就有可怕的阴影跟随着他。自己早就该带他离开这儿了。自己迁就了他的任性。尤其是贩毒团伙的捣乱被破获以后，自己以为事情就该了结了。他没有想到还会发生更可怕的事。虽然自己对鬼魂的说法一直是半信半疑，然而一直到舒子吟两次看见死人的手臂，他从内心还是认为那是舒子吟的幻觉。自己认为在恐怖的环境中女人都会发生幻觉，可是自己错了，错了。他没想到一切会如此真实，如此可怕，是他把朱子吟带上了死亡之路。这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呢？这时候楼下的一阵尖叫声传进了红鱼的耳膜，他摇晃着站起来，突然意识到湖边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他用拳头顶着额头镇定了一下，然后鼓足勇气向楼下走。在楼梯上，武刚正神色慌张地往上跑，他抬头看见了红鱼，便用手扶着楼梯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大牢了，潜水队员，大牢上一只手臂。”红鱼顿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他顾不得听武刚讲完，便往楼下跑。他出了别墅，看见湖边的人正挤成了一团，其中还传出了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哭声。是子吟的手臂吗？啊！红鱼已经昏了头了，对紧跟上来的武刚问：“ 不是水利的。 武刚的舌头有点发僵。 手臂打捞上来之后啊，目力看见了，他在那手臂上发现了三颗痣，他认出那就是他妹妹的手臂。 啊。这就是舒子吟曾经看见过的手臂吗？怪不得穆丽总是在别墅里和岛上乱窜，说是他的妹妹到这儿来了。穆丽肯定产生过幻觉，因为他数次看见他妹妹，并且跟他说话。但是如果没有这只手臂，穆丽的幻觉 能产生吗？红云猛然想起来，舒子吟曾经说过，别送走穆丽。也许穆丽正有着什么预感呢？但是，人死在湖里了，手臂怎么会飞到这别墅里来呢？而且，这手臂仿佛有魔法似的，它会牵引舒子吟到湖里去吗？而且，舒子吟的尸体又到哪儿去了呢？看见红雨走过来，湖边挤在一堆的人自动地分开了。红鱼看见穆丽坐在地上，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一只人的手臂。那场面让人望而生畏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